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盘点的是华语乐坛30年的30个人，这一位如今已经是祖父级的人物，林子祥。当年的林子祥从一出道开始就已经是以小胡子的成熟男人的形象出现。在当歌手之前，他做过非常多的职业，学的是美术，做过网球教练，做过股票经纪人，做过主持人、演员、歌手，还有作曲人。当然是这首歌在他人生最稳定的时候改变了他，选择